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生疏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，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。今天呢，继续请您欣赏山东快书节目。先请听李俊华演唱的一段《巧银铲》。 绿灯亮，红灯灭，汽笛一声开了车，呜，突然间监票控跑来一位大嫂，她肚子挺得像菠萝。原来大嫂坏了运啊，看样子足有8个月呀。你别看她的肚子大，腿脚跑起来挺利索，几步跑到了车门口，蹭的一声跳上车。哎， 怎么回事？ 你怎么蹦上来了？你怎么吓坏了乘务人员大老管，外号人称叫他管的多。大老管一看这个情况，不由心里的一哆嗦，我说你哎呦，我同志啊，你老管想这几天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我一跑车就落落呀？上趟跑车有位孕妇要临产，捂着肚子直哀嚎，半路上送她下车去医院，火车上没有妇产科呀。你我哎呀，今天又碰见大肚子啊。他跑步跳高怎么挺灵活？哎，我打死你哎呀，我大嫂，你小心点儿啊，你这么重的身子别脏着啊。呀，孕妇忙说俺心里有数。呀，谢谢大哥关心我。哎，说着话他肚子碰到门框上，当一声，那个声音就像碰着火。哎，老管相，他那个肚子这么硬，就好像身上裹着铁，碰那个肚子一咕涌，像岸上轴承那么灵活，怎么还转呢？怎么？大老管越想越怀疑，心里话，我得进一步把情况摸。大嫂，你上哪里去呀？呀，哎呀，哎，在俺那边摆地铺。哦，哎，大嫂，走亲戚呀，是看朋友啊。哎，去看俺娘家那侄子的二表哥。大嫂啊，走亲戚怎么没有带礼物啊？ 礼物 啊？嗨，

你不要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，我不要黄金做血仇。听说你前次在下游捞了3天0３夜，乡亲们累可没少受，这一次请来了你师父，那仍然值得不对头。我既然赶上九妖关，绝不能再让乡亲们劳神费力喊拜六。大家闻听犯嘀咕，七嘴八舌乱开口。这个说，哎，老贺公粗鲁之人瞎胡说，他哪能鼻子上踩九斗啊。那个说，哎，话可不能这样讲，老贺公从小挖河60秋，他把河水的脾气全磨透了。是啊，再磨透河水也不能倒着流啊，他再磨透河水也不能倒着流啊。我说倒流就倒流，你找什么急呀，别嚷。哎，二位别抬杠行吗？咱们瞧着瞧着瞧着。嗯，且不说众人犯嘀咕，老和尚左右为难犯忧愁，眼珠一转，悠悠悠，顺手又斟上一杯酒。老夫子，老和公，老二位见义勇为，老同牛，可就是指的方向不一样，咱何不两路分兵去寻求？好，蔡九斗说，倘若上游能找到，老朽我跪下敬你3杯酒。老贺公说，倘若上游找不到，我跪下敬你3坛酒。敢不敢与我来几张？敢！啪啪啪，3张几万忙分手。蔡九斗就地来十回，老贺公带人奔上游。时间过得可真快，眼看着日落西山头，蔡九斗吩咐一声，明天继续捞。乡亲们收拾工具刚要走，这时间又上游跑过来一个人，他气喘吁吁热汗流，老师傅，老师傅，这个痛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个痛，这痛啊，哎，这是铜牛果然捞到了，果然是背水冲上游。嗯，蔡九斗闻听懵一愣，老和尚只喜得阿弥陀佛不离口了，跟随众人跑到上游去，果然是10年前掉下水中那铜牛。老和尚千恩万谢大问心，蔡九斗又是纳闷又发愁，闷的是铜牛怎么能溺水走，愁的是当中要献愁。哎，老和尚，你把铜牛掉下的位置全记错，让我盲目去寻求。老和尚连说，没有错呀，铜牛原在河边庙门口，我敢断言你记错，那错不了啊，谁能离庙2里地以外放铜牛啊？老和公说，老方丈说的位置并没错，皆因为铜牛被水冲上游，这道理不过是一层窗户纸，只要是一铜就能透。什么道理？老先生，夏公子，听我道来讲。水往底流，诚然不假。夏公子只知道水性，岂不想铜牛体重定然沉入河底？老先生不愧是夏公子之尊师，既知水性，又知铜牛的铜性，但没有到河底去摸摸河底的沙性，更不知水性、铜性、沙性三者结合之特性，此之为一知半解，又叫知之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那铜牛体重沉入河底，上游河水冲它不走，只能冲击它脚下流沙，为时不久，流沙空虚形成底洼，铜牛失掉平衡，定然倒向洼处。这就向上一步了，河水继续冲击，流沙又成空虚，又成底洼，铜牛又倒向洼处。就这样日日夜夜循序渐进，天长日久，日久天长，铜牛就被水冲到上岸游来了。老贺公几句言语把道理全说透，只说的众人齐声喝彩，赞不绝口。大家回头这么一看，耶，这师徒爷俩全都溜了啊！这就是贺中老牛一个小段，这说明御史要全面调查和研究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刘思昌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《捞铜牛》。那最后呢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高云君先生表演的《鲁达锄霸》。

陆大爷看这肉铺，这成了打架铺了。女儿啊，爹爹，你在这站一站，招招正八道。 爹爹， 你害人报仇雪恨，不但害人，我感念你。死后的爹娘在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，这一方听你也给他们出了害了。 不用嘱咐，不用交代，我来我干什么来了？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。等好了，陆大买不把肉铺进。 哪一个何市掌柜的？谁的买卖？ 这六个伙计抬起头来看，谁呀？对面就嚷：“吃饱撑的。”怎么让龙龙岗县罗大少怎么这大爷？ 这六个伙计站起忙施礼啊！咱们是老总打这儿的，是我，谁的买卖？ 掌柜的姓郑，叫郑老虎， 哪个是？ 哪个都不是。 你们什么人呢？ 咱们这几个都是伙计。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？ 在里边。 去，你就说来个海大鳄的来买肉，别提我的名姓，就提海大鳄买肉，就提俺俩有亲戚。他要问俺俩什么亲眷，你就说我头两天娶的他二姨。 那能说呢？ 能说。 那个女士长一副俺家那一说都不合适，他不愿意。就是说找我，我在这等他。怪不上的，别上了，还得还是不是好。 说去， 是说去。 这个伙计闻听不敢怠慢，前行到了后上王的郑老虎正然打算盘了，他一五一十打的计，一一如一，二如二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。这伙计今天忙失礼，出言了，嘴声掌柜的， 什么事？ 外边来个海大个子来买肉，啊？ 外边一个海大个 买肉。你们干什么的？ 俺们找一买卖了。 找一买卖，那个海大个子买肉卖给他，给我讲什么？ 不是，海大个给你有亲戚。 什么亲戚呢？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？他要说头。 过来。 过来。俺亲戚头怎么的了？你这句话不好说， 我收哪去了？ 不，那 总不好说呀。 说出来什么亲戚，怕你让人家生气。 混蛋！我情愿来，我生什么气啊？ 你要不生气，我就说了。 说呀！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戚，他愿说，头两天娶的那二姨。 呸！那你说不说？那不说你？啊！郑老虎闻听心暗想：哪一个给我狐狸？哪个小子活够了？大胆给我闹着玩，偷了走！我到外面看仔细。郑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，前进到了肉铺子，照着肉铺留神看，谁呀？ 呀， 哎，这不是老总陆岗器？哎，陆大，这个人十七岁，战功没，现在是六边都头当家的，南来的、北往的，人家都有相好的，他这个交往真不错，人家的拳脚说第一。头六年俺俩打过架，我是他摇摆鹌鹑都摆得起，我觉摸着我这两下真不错，我跟他一比是假的。哟，他这个气色很不对，我还得今天说好的，今天我要是得罪他，轮到他敢扒我的皮。他对我怎么生气啊？我就给他个不着急。对， 郑老虎，我两个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他小心心的就坐椅 呀。哎呀，我当谁这么衙门的陆老总是我。 哎呀，这不是老总到这里， 对，坐下吧，老总，我愿意站着。你走。哎，我说老总你坐下，我你们快点倒茶去。 不要倒茶，我不渴。你姓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找别扭，我姓什么玩意儿？到了上海问农村姓，到了北方问贵姓，要问姓什么玩意儿，我想哪里也不行吧。他们两人又认识，把眼一瞪，你姓什么玩意儿？ 郑老虎还真有一套。这个你姓什么玩意儿？ 我姓郑啊。 你的名字郑老虎？ 是。 你的外号真关系。 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。 路北你的传信店 啊？ 这是你这个肉铺子？ 是。 路南路北一个桌？ 一个桌 都是小子你开的？ 谢谢小孩。我开的。 包水了吗？ 不包了。 包水不包水我不管，那衣服今天来找你。 老总坐下吧，你说话不用讨利息。 什么叫利息？那衣服要你五斤肉，里体骨头外扒皮，多一两我不要，少给一两我揍你。五斤肉要一块，那衣服不要零碎的 呀。郑老五就心安，想这样买肉去。 他这衣服五斤要一块，多点还不行，少点还不行，骨子体的皮是扒了，那怎么能够输啊？快点。郑老虎，谁是我的钢刀拿在手，照着肉上猛一捅，咔哧拉一块， 嘣嘣嘣，里剔骨头，外扒皮，搁在秤上这么一吊，够不掂？五斤重，不高又不低。拿去吧，老总。多少？哎，五斤，够吗？哎，不高，不矮，正好。当时把陆大闹得没法下手了，把肉接过来了。那衣服吃肉，今天我没钱。多别扭，这么麻烦，他还没钱。郑老虎真有一套啊！没钱不要紧，今一天没油，等下季，下季给我烧来碗碗了。我到下季不准油，三季五季我等你啊，三季五季不准油，十季八季我哄你啊，十季八季不准油。那姐姐反正也不吃啊，姐姐反正也没油，年年反正我等你，我日子多了好忘事，那么完了，这些都完了，日子多了他忘了，你说这个是什么？忘了我就不给你使了，你要不给就拉倒，就算兄弟我请你，老总倒说你放屁，你请我我还不饶你，是是，凭什么行吗？是是，回家时老总别跟我一样，我这个说话没出息，坐会儿吧。郑老虎左一打工往后退啊，把陆大脑袋没主意，这个小子是个闹钟啊，硬的怕着软的起，哎呀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。陆大提了五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，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，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的，啊爹爹怎么样了？啊女儿，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了，一进门我就把他妈竟给我做一说好的，他要是给我瞪瞪眼，跟着我就扒着皮，就是不过把眼瞪，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。爹爹，狗把刀杀了我的爹，劈了我的娘，就剩下农家我自己，俺在路上把曲儿唱，你为俺和龙妈都住哪里，俺的愿望对你讲，你也说给俺爹娘报冤屈，是打算真能把仇报，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，我这吹气儿，我这是，你在酒楼说大话，哦是了，你来到这里鹅肉吃，我咋这么馋呢，我咋这么馋呢，我人活百岁也是死，不如早死早安息。这姑娘拉着褂子蒙上面，照着路北把头试，姑娘这里要碰头，急坏了老总陆刚去啊，女儿不要这样，有主意有主意，打打打，这个混账的东西。陆大提了五斤肉，二番进了肉铺子，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，这一般不同那一次，陆大姐们把眼瞪，过来，我说你这个掌柜的又回来了，坐下吧老总，那衣服给你要熟肉，为什么给我搁省点呀，这不找事儿吗？这他昨天说要熟肉了，给你老总要什么肉？猪肉，这什么肉？伙计们，老总今儿要猪肉，我听错了，我给老总搁省的，换，换什么？换熟的，换什么？熟的没有了，熟的呢？买了，混蛋！你怎么不留着？你还惹他来了？你妈的！老总来的不凑巧，赶出来今天没熟的，不行，不行，老总你坐一会儿，伙计们拿到家里炖炖去，你稍坐一时，马上就炖好。好。老公说多少做了你最好，我在这里吧就吃，我给你大舅这里喝酒换不算，我叫上两个大闺女，叫上那姐给你妹陪着大爷吧就吃，天到了我走走，天完了我就住一宿啊。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，骂恼了拔刀正关系，呸，陆大你不讲命，你这个说话了不得，再三再次我让你，你做我有六把我起，为你打听防一防，我也不是个好惹的，拼了吧对了吧，有你我带分的。郑老虎皮肉的刚刚拿在手，照着老子头上皮啪的一刀剁来了，陆大的功夫真不利，这陆大一身身又躲过去，一开始提着把子手脖子，一上不抓着郑老虎，我怕你到底也是，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，你看衣服我活拼你，抓着把子这条腿把那条腿踩得个结实，两方在定是非，你吃辣劈了两下子，这陆大劈了郑老虎，把我累得了不得。 好，我们这个演出的大咒已经表演完了啊，刚才是一段高云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鲁达厨霸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刘鑫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。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糖包嘞，糖包嘞，当天的鸡蛋 羊花啥呀，我在干什么 这块乱弄。